刘小别出手抢攻，看似急躁，其实章法不乱。因为知道对手散人变化繁杂，连他们这些职业选手都会防不胜防。刘小别这才狂暴手速，希望用连串的攻击让对手根本无暇搞什么花样，或者是没有时间思考什么花样。王杰西看了也是暗自点头，毕竟是主力队员，刘小别在心态上已经是相当成熟，打法处理得很得当。相比之下，萧云这赛季虽然也参加了有近一半的比赛，却还是显得浮躁。只不过想赢怕还是有些难。王杰西的心中刚刚闪过这样的念头，画面中君莫笑已经开始反击。刘小别的剑客那暴风骤雨般的剑光就这样在顷刻间已经消失，随即开始的是矛枪剑拳等多种打击方式的表演。刘小别的剑客刀刀拔刀，节节败退，但却还在努力周旋，寻找着胜机。很好，王杰西敲出了两个字，表示对刘小别的鼓舞。他想看到的就是这样，虽败不馁。片刻后，刘小别到底还是落败，压上的赌注系统自动划入君莫笑的包裹。谢谢。叶修也敲字上去。 我来。 梁芳跳出来企图上场。 先过关去。 叶修一脚把他踹出房间了。唐柔也接到了消息，出去又建了个房间。这次其他人索性都没有跟去围观，和韩音柔这个新人战斗法师的战斗实在没什么可看的。片刻后，梁芳和唐柔双双返回，唐柔自然又是没悬念的输掉了。梁芳带着材料上场，双方开打。很快，梁芳就有一种熟悉感，这种感觉好像是他和韩嫣柔在比赛时，只不过现在是角色对调，他成了那个在挣扎的角色。梁芳那是个狂野热血的人，这种时候更是激发了他的血性，频繁用出一些两败俱伤的打法，但这却也不是失了冷静。梁芳狂剑士的职业用得起这种打法，因为狂剑士在转职后学会一个技能血气唤醒，拥有这个被动技能的狂剑士生命到达 50% 以下后会增加自身的力量属性，而且是血越少加得越高，也就是说狂剑士生命越低攻击力越高，这样在后期进行两败俱伤打法的话，吃亏的总是对手。梁芳如此狠拼狠打，叶修那边似乎应对的也不是很轻松，多次被逼上不得不对拼的绝境。双方的生命都有下降，虽然梁芳的狂剑是下降的更多一些，但想到自己有生命下降后的伤害补助，梁芳越来越是信心十足。梁芳留意着君莫笑的生命，从一半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再到五分之一，而自己这边虽然掉得更多，但是自己的攻击力却是水涨船高。 快了，就快了。 梁芳不住地数着彼此的生命，终于在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梁芳的神色发生了变化。他赫然发现他已经拼不起了，眼看着再多拼两次君莫笑就可以被他击倒，但问题是在拼下一次的时候他就会先一步倒下。 你怎么会这么倒霉啊？ 梁芳愤怒地摔了一下鼠标。 辛苦你了，还剩一下。 紧接着梁芳听到对方说着， 这家伙 原来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对方早就算清楚了双方对拼后的这个结果，于是很省力气地站那儿和梁芳对拼。这种判断梁芳不是不想做，而他做不出，他不知道对方那把银武的属性， 如果只是普通武器，或许可以从自身受到的伤害做个大概推断。但问题是，这家伙的武器千变万化，不同的形态有着不同的攻击能力。况且散人角色的技能又是那么杂，120个技能，谁知道他每个都加到了什么等级，实在是没法估算。结果希望赌一赌运气的梁方最终还是输在了对方的精准计算下。 好了，下一个。 梁方输了比赛，退出场外，叶修敲子招呼着。这次出战的人很自觉，直接先和唐柔出去单挑了。片刻后又是二人翻转，然后他上来找叶修对战。于是微草战队的队员都开始重复一个过程，先去把韩嫣柔那个菜鸟虐一遍，然后再到这里像个菜鸟一样被叶修虐一遍。材料一次一次的输了出去，车前子在一边看的只是心惊肉跳啊。此时他已经顾不上心疼那些材料了，反正是战队的人要走的，他有的交代。现在让他惊骇的是，战队11人，此时已经有6人败在君莫笑的手上。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可怕的？让王杰西比较欣慰的是，虽然他们在连败，但此时队伍的氛围倒是极好。除了比赛中的队员，其他人此时都不戴耳机，一边看着比赛，一边和身边的队员互相讨论着。大家都在努力寻求战胜君莫笑的办法，听取别人的意见，寻找自己的不足。每一个接下来上阵的队员都会得到队友们的很多提醒。只可惜虽如此，微草战队从主力到后补却还是败了个干干净净，再多的提示也没让他们看到任何一点胜机。11人此时已经10人落败，只有王杰西一人没有出过场。这样的连败，大家当然会心生不快，但是王杰西一度担心的那种心理阴影看来是不会出现了，大家都很理智地面对着胜负。 王大眼，你不来试试吗？ 这时君莫笑发出消息招呼了一声，微草全队狂喊呢、王大眼，这的确是他们队长有过的一个绰号来着。王杰西双眼大小不一，但与常人不同的是，他并不是一只眼睛上脸下垂显小，而是一只眼很正常，另一只眼却看起来很大。于是初入联盟时，这天生的异象让他有了王大眼这么一个并不好听的绰号。那时他还是新人菜鸟，老鸟前辈们基本都是这样叫的。但现在王杰西已是微草战队的队长，队里前辈都已经退役干净，属他最老，这个绰号可是许久没有人再叫过了。这个叶秋，微草队员们愤愤地想着，但想着想着忽然又没脾气了。队长的这个绰号他们是叫不得，但作为前辈的话，确实都是拿这个绰号来称呼他们队长的。这个联盟里还有比叶秋更前辈的人吗？叶秋叫声王大眼，微草的队员虽不爽，但还真没法说。大家悄摸看看队长脸色，发现队长也没因为这一声称呼就跳脚。 垃圾话，垃圾话。 于是微草队员们互相说着。 来吧。 王杰西敲了条消息，却是示意唐柔的韩嫣柔和他一起出去。唐柔的韩嫣柔跟着出去了，叶修等着没事干，给唐柔发消息问： 哎，哭了没？ 泪流满面呢。 擦干眼泪继续战。 是。 叶修这边一看就知道唐柔根本没事，他的选择也果然没错。对于这妹子， 这样的方式再合适不过，挫折什么的根本打不倒这妹子。这姑娘是越挫越勇行，而且人也聪明。叶修相信在冠军队的陪练下肯定会有很大的提高，而另一个大有潜力可挖的包子入侵，叶修就暂没去招呼。包子入侵这家伙有游戏底子，而且不弱，所以在接触荣耀后自有一套他的意识和判断方式，简单来说就是他有个人风格。如今的职业圈里，为求稳定的成绩，不少后来的新人都会接受学院派的教导，技战术水平越来越固化，少有风格显著的新人。尤其是俱乐部从头培养起来的选手，如高英杰这样的，简直就是想打造成又一个王杰西。所以在这一点上，包子入侵倒是更加很不错。虽然他这个人风格可能是白，可能是二，但叶修还是期待看到这样有特点的新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话再说回来，包子入侵还只是一网友，不像唐柔接触的这么活生生。对于他的属性，叶修摸得也不算太清，有机会让他和高手过过招是可以，像唐柔这样直接被轮番狂虐，那是非一般的残忍手段，连王杰西都怕队里职业选手虐出心理阴影，叶修又哪敢让并不足够了解的包子入侵接受这样的洗礼。 该结束了吧？ 同样对王杰西和唐柔的对战预判了一番后，觉得那边胜负已分，果然也不出所料，几秒钟后两人很给面子的就回来了。王杰西也不多说什么，拿着他的烈火炎劲直接上场。 现在风格有点改变了啊，换做以前的你大概30秒就可以结束了吧，当了队长到底就是不一样了。 叶修说着，王杰西的角色也进了比赛场后，他二人倒是可以语音了。 开始吧。要不要让你啊，输了十场了刚好你赢一下，很有好处啊，士气上非常有帮助。 我可没觉得我一定会输。 哼，其实你知道的。 垃圾话有意义吗？ 有啊，你看黄少天。 王杰西也很是无语了一下，对于垃圾话，尤其是黄少天的垃圾话，那确实是他们微草上下永远的痛。微草是上一赛季，也就是荣耀职业联赛第七赛季的冠军，此外还是第五赛季冠军，这当中隔掉的第六赛季冠军就是被黄少天给抢了去的。如若不然，此时的微草也已经是三连冠，创造了又一个王朝了。只可惜在争取连冠的道路上，大家的心态调整得不够好，在满心的期待和压力遭遇黄少天的垃圾化地图兵器时，大家被刷得有些不淡定。那场淘汰赛的失利让他们输得很不服，尤其黄少天的蓝雨战队最终还拿下了冠军，就更让他们觉得憋屈。这是微草比较痛恨的一段经历，现在叶修偏拿这个说事。 这是垃圾话。 王杰西按下判断，收结心情，不再多余，完全进入了比赛状态。微草战队的众人心情都很紧张，虽然这次比赛心态摆得很正，但从头到尾确实也很没面子，大家也都很希望队长能替他们扳回一局。别的不说，这不还有中草堂的小弟在这看着吗？这人是知道他们身份的，从头看到尾了，这战机能把粉逼成黑吧。某小弟指的是车前子，堂堂第十区的会长，在战队的职业选手眼里当然就是小弟，连输十场，车前子现在是真没言语了。 君莫笑，这人的实力原来一直还被小瞧了呀。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该出现在网游里的角色呀。现在是杰西大神上阵，微草战队最后的一线希望，车前子此时也是比谁都要紧张。自己支持的战队输得这么难看，他也很揪心呢。魔法弹，场上最后还是王杰西的魔法学者先动，突然一个魔法弹打了过去。君莫笑闪身一避，手里武器一抬，砰砰砰三声连响，直接还了个反坦克炮。用的又是三点炮的操作，三发炮弹摆开角度，但这个难不住王杰西，一个操作下去，烈火焰烬上了扫把，低空一飞已经避过。不过此时那种无奈却是微草每个人都体验过的。你说你要是近战的，咱是远程就发挥远程的优势和你周旋，你要是远程的，咱就施展走位想法设法和你拉近。结果这散人呢，你远程骚扰他，远程还击，你近身肉搏，他也近身火拼，远还是近，人家根本就没有主次的，这实在是有够无耻。烈火焰烬闪过炮弹，挥手一撒，一抹蓝闪闪的粉丝丢到了他手中的扫把上。寒冰粉可以使魔道学者的武器在普通攻击时附加上一些冰属性魔法伤害，持续时间可达20秒，而这冰属性的伤害强力的可以直接将人冰冻，差一些的也能像战斗法师的冰旋纹一样产生减速效果。这被上了寒冰粉的冰属性伤害算不上恐怖，也就是能产生点减速效果，而且几率不算太高，施加这个技能更多的还是为了更高的伤害。手中扫把被寒冰粉撒过后立刻变得蓝光闪闪，烈火焰烬再骑上扫把飞出时，一串冰晶从扫把尾巴上撒出，煞是好看。转眼烈火焰烬冲到了跟前，散人尽显无耻作风，近身远程都不怕，拿着家伙就和烈火焰烬站到了一起。飞舞的扫把依旧有冰晶挥洒出来，这玩意儿沾到不会有任何伤害，纯属视觉效果，只是在王杰西的高速操作下，扫把舞得更快更有节奏，冰晶洒出来的都有了固定的节奏，让人看得心旷神怡。再看君莫笑这边，武器继续变形金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反正就是你想不到的时候他变个形态来个你想不到的技能。纷纷在此伎俩下败阵的微草战队队员看在眼里，一点好心情都没有，只有两个字，无耻。驱散粉、撑伞、魔法弹、开枪环、暗夜斗篷、影分身术，两人台上技能大比拼，但无论如何，散人120个技能是魔道学者目前区区7个技能没法比的。王杰西很注意之前叶修给唐柔上课时说过的东西，保持技能的备用状态，尤其是在对方散人技能繁多的情况下更得小心。于是这一场较量，王杰西用到最多的只是飞行扫把走位和普通攻击的